一提示我应该那样做，你设计令我依葫芦，成日提示我应该这样做，你说我做不到，完全明白你不想我外慕，怕我去后有天迷途，但你明白到温室照料下，我永远难长高，让我闯闯考考我实力，他朝归家会认路，让我闯闯闯闯这现实，未曾受过伤，来日我怎可自豪，愿你明白到温室太寂寞，我有我理想的前途，愿你明白我终于要自立，我信我做得好，完全明白你不想我外慕，怕我去后有天迷途，但你明白到温室照料下，我永远难长高，让我闯闯考考我实力，他朝归家会认路，让我闯闯闯闯这现实，未曾受过伤，来日我怎可自豪，让我闯闯考考我实力，他朝归家会认路，让我闯闯闯闯这现实，愿凭自信心，拿着信心做自己。